在昆明，强劲增长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助推滇货出山入海，为云南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运力支撑。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客服部郭建告诉记者，铁路集装箱原箱下海，既改变了出口物资在港口拆箱换装或散货装船的模式，也实现了全程零损耗。 平均每5分钟即可装载一个集装箱，保证班列运输效率和运行质量。 运量大，速度快，安全性高，班列优势备受客户青睐。云南富民世祥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总经理朝荣： 这个班列不仅缩短了到货时间，同时我们的产品与周转次数减少，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印发实施以来，通道建设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国铁集团数据显示，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目的地已辐射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货物运输品类由陶瓷、板材等30多种增加到汽车配件、电脑配件、汽车等500多种。近日印发的《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要实现东中西3条通路持续强化，培育通道经济新增长极。 走进乡村看小康。中秋将至，祖国大江南北，稻谷飘香，蟹肥橘黄，一派喜人风光。广大农民在忙碌和喜悦中迎接全面小康后的丰收之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司马架村，两台收割机正在水果玉米地间往复穿梭。村民丁伟涛看着自家地里堆起来的像小山包一样的玉米棒，乐得合不拢嘴。今年他家的200多亩玉米地迎来了大丰收，每晌地能多收几百斤玉米。 收成这一块比那个普通玉米要高，一晌地照那个大田的普通玉米能多出3000块钱左右，都卖了，挣20多万，当然高兴了。 眼下江苏固城湖螃蟹已开始捕捞，今年固城湖的螃蟹规格质量明显好于往年，价格高于同期10%至15%，蟹农们又迎来一个丰收年。近日南京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落成投入使用，螃蟹的销路更宽了。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毛城村党支部书记邢青松： 光是我们合作社要入驻螃蟹市场的就有400多户，很快全国各地的螃蟹经销商都会到这里来和我们蟹农们一起签约。 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是中草药黄精的天然分布区，有中国黄精之乡的美誉。铜鼓县的黄精产业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基地种植及产业发展经营模式，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种植黄精的积极性。现在正是挖黄精的好时节，大段镇湖口村的黄精种植基地一片繁忙的景象。村民陈东辉： 这个黄精只要种在树下，好管理，企业又会专门来收，自己也能卖，加上入股分红，收入是以前的4倍，这金山现在真的是金山了。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等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创造平安健康、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李思墨报道。 铁路中秋小长假运输18号启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自9月18号至9月2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最高峰9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协管财略： 根据车票预售和购股扣票数据，我们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尽可能实现运力与客流相匹配。增加热门方向和重点地区客运能力，针对突发客流灵活加开短途列车，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公路出行方面，中秋小长假高速不免费通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假期行程，错峰出行。鉴于目前境外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当前国际航班主要以最低频次保障最基本联通，暂不具备恢复和增班条件。华北空管局运管中心飞行计划数据室主任武宪杰介绍说，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4550架次， 两机场节前航班高峰出现在9月18号，返程航班高峰将出现在9月21号。 中秋小长假期间，首都和大兴两个机场呢，客流以探亲和短期旅游为主。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北京由旅客输出主要城市变成为旅客输入主要城市。 第14届全国运动会昨天角逐23金，澳门队夺得历史首枚全运奖牌，射击和举重项目连超世界纪录。射击赛场刮起青春风暴，展现出中国射击雄厚的人才储备实力。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八支队伍同场竞技，曾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获得首金的杨倩领衔浙江队，从资格赛开始一路领先，在决赛中以16-4的压倒性优势战胜了辽宁队夺金。 我觉得我今天总体发挥挺正常的吧，比较稳定吧。 东京奥运会上，山东选手张长红在50米步枪三姿中以破世界纪录的466环拿下冠军。在全运会上，资格赛成绩超世界纪录并排名第一晋级的陕西选手刘宇坤成为了他最大的挑战者。决赛最后一枪前，张长红领先刘宇坤 1.2环，受到压力，他最后一发仅打出9.4环。刘宇坤虽然打出10.5环，但张长红仍以0.1环的微弱优势夺冠。在陕西全运会上，张长红拿到了50米步枪三姿和10米气步枪两枚金牌。 奥运会结束以后，自己总结了一些好的东西，证明全运会的备战工作也是非常棒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更大的困难去等着我挑战，我想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此外，射击项目最后一项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湖南队小将刘瑞首夺全运会金牌并超世界纪录。 本台消息，福建各地正抓紧开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管控、医疗救治等工作。福建省财政厅紧急下拨资金9620万元，支持莆田、泉州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福建莆田目前已启用核酸检测实验室17家，日检测能力达到20万管。泉州正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并已启动集中隔离场所18个。漳州台商投资区集中隔离点已连夜施工建设，计划布置500个隔离间。厦门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同安区今天启动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玉兔号方舱实验室昨天组装完毕，该实验室可实现每天4万到5万管的核酸检测量。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福建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全力做好市场保供，全省主要副食品日供应量达1.8万吨，货品充足。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7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31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21例，厦门市8例，漳州市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1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13例。截至9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001万7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有关情况。博览会将于2021年11月5号到7号在湖北武汉举行，届时将举办湖北武汉之夜专场推介会、2021中国文化和旅游高峰论坛以及长江文化产业带投融资促进全球旅行商大会等活动。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1:1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 教育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就做好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工作进行部署。通知明确，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线上培训机构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检察室昨天揭牌成立，将履行4大职责，包括强执法司法的协作与制约，强化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办理工作，指导地方检察机关证券期货检察专业化建设，开展证券期货违法犯罪问题研究、预防和治理工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9月17号美巴里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当地时间18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暗中破坏使得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签署的价值560亿欧元建造12艘核潜艇的协议，这是对法国的重大失信和藐视。勒德里昂称，这一事件将会重新衡量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准确性。勒德里昂就法国召回其驻美国与驻澳大利亚大使一事表示，此事件导致法美法澳之间存在严重危机，因此召回驻两国的大使是合情合理的。 本台消息，美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当日中午，数百名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西侧举行了名为为1月6号伸张正义的示威抗议活动。该集会旨在支持那些在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中遭指控的人。警方表示，集会开始时，现场发生了一些混战，一人因持刀被捕。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会相关区域就已经进入了严加戒备的状态，很多路口都有警察把守。附近民众对总台前方记者表示，他们对于这一情况感到十分无奈。 我有些担心，担心游行的人可能是极右分子。 这些围栏隔三差五就摆在这儿，我对此很难过。我希望回归理性对话，但我也知道这不是很现实。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200万例，达到4204万5018例，死亡67340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5571例，新增死亡病例1494例。 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日前表示，该园六只狮子和三只老虎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推定阳性。据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截至本月13号，全美动物新冠确诊病例共248例。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高级别代表团17号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政变军人会谈，并会见了被扣押的总统孔戴。高级别代表团由西共体轮值主席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率领，代表团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孔泰目前状态良好。 据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消息，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室外的临时堆积场中废炉作业产生的废弃物剧增，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要求东京电力公司进行整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李浩，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